得病造病的特点和咱们养生防病的手段的之前，哎，想给大家啊讲个故事，老故事了啊，现在小孩都知道，是吧？我记得我从这个医科大学毕业，从临床医院啊步上这三尺讲台啊，来给企业做这个医学顾问的时候，是吧？哎，我最早接触的啊就是风湿骨关节疾病的养生调理，是吧？相应的药物和相应的保健品，是吧？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啊，十几年了啊，也就是很多东西啊，年头越久了它越沉，啊，越香啊，就跟那酒似的啊，啊，祛风先行血啊，血行风自灭，是吧？啊，治风湿啊，一定要舒筋活血，你看，是吧？十几年前，现在还忘不了，啊，张嘴就来啊。那时候啊，我给他们讲了个故事啊，讲了这个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今天我不想把这个故事详细的讲啊，因为地球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了，是吧？这个扁鹊都知道神医，是吧？啊，见这个蔡桓公啊，一方诸侯啊，见了几回啊，见了三回是四回就给见死了，是吧？哎，这故事小故事很有趣儿啊，它反映了医患之间的关系，是吧？第一次扁鹊见蔡桓公的时候说君有疾啊，皇帝你有病，是吧？我得给你治治，是吧？啊，大王怎么说的？大王说，是大夫啊，就愿意给没病的人治病，以显示他们的本领。现在也这样，是不是啊？哎，那算命先生一见你，哎呦，啊，你这什么呢？有劫呀，啊，我得给你破一破。好家伙，赚了点黑心钱，那是算命先生忽悠人的话，是吧？那医生见着你的面，哎呦，你有病啊，我得给你治一治，有这个吗？没这个。哎，所以呢，哎，扁鹊他犯了个毛病。哎，自古者医不叩门，哪有这大夫上门去给人治病的，是不是啊？哎，虽然扁鹊为神医，哎，而实际上呢，在这个医理上，啊，我不是说的医学道理。我讲这个医学伦理，是吧？有些人是不能救的，啊，有些人是不能救的，是吧？啊，你就像后代呢，还有那个华佗，啊，你要给曹操治头疼，啊，说要给脑壳打开，你这曹操说你是不是要杀我呀？是不是要暗害我呀？拉倒吧，我给你脑瓜剁下来。你看，医生好意治病救人，却遭人冤枉说你要害命，结果自己小命不保，你这闹得何苦？哎，所以医生别逞能，是吧？别逞能。另外，有些人的病能治，治病救人嘛。我们不图金银财宝，也不图加官进爵，医者父母心，救命是本能。但是有些人的命不能救，是吧？豺狼虎豹啊，蛇蝎心肠，是吧？你救了他，他要剁了你，你救他干什么？对不对？啊，所以医者伦理之道，是不是啊？医生要有医生的伦理啊，有的人可以救，有的人不可以救啊。要跑题儿啊，回来说呀，这个扁鹊见了蔡桓公见了几次，是吧？就把人外感之病给说的太明确了，怎么得外感的病，怎么治外感的病，是吧？是吧？就把人外感之病给说的太明确了，怎么得外感的病，怎么治外感的病，是吧？当然了啊，这小故事里边啊，它是有玄机的，是吧？说隔了十天一见，隔了十天一见，好多人就不懂，是吧？他就认为，哎呦，这故事太玄了，是吧？说什么意思啊？啊，说这个十天一见，十天一见，见了三回， 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人从得病到嘎嘣一下死了，一个大王啊，嘎嘣一下死了，就一个月的时间就死了人了，得风寒感冒就死了，是吧？那年代得的会不会是 SARS 病毒啊？是不是？其实啊，非中国人看古文呢、啊，你一定要懂，三六九十，是不是啊？啊，说什么三天，是吧？九天啊，十天，啊，这些呢都是虚词，啊，都是虚词，非具体的天数，而指的是一段时间，是吧？你包括扁鹊第一次见，隔了十天。啊，头十天看说君有疾在哪儿，啊，在皮肤腠理，是吧？你熬点水洗洗就能好，是不是？你风寒嘛，偶感风寒，用我的方子，艾叶水洗洗，擦擦身子就散了，都是中医的老方子。隔了十天，真是十天吗？啊，少则一个月，啊，多则可能两三个月，啊，又见到大王了啊，君有疾。啊，在什么呢？在肌肉。啊，说这病啊，病邪不在皮肤了，啊，到了肌肉、筋骨之间了。这时候拿汤水洗洗不行了，啊，你像我给大家讲，荨麻疹可以洗，老出虚汗，艾叶水可以洗，是不是啊？这都能洗得好，是吧？你包括静脉曲张，红花盐水洗一洗，皮肤粗糙干裂，熬香蕉皮的黏水洗一洗。湿疹花椒水洗洗，这都有方法啊，这都是病在肌肤腠理啊。你到了肌肉了呢，到了筋骨之间呢，你说我还洗好不了了。这时候就扁鹊就告诉大王说，这叫什么啊？叫砭石可以啊除之啊。我一说砭石，好多朋友想到路边卖那个砭石，是吧？夜市也有，找事也有，15块钱一条，是吧？没有什么神奇的啊，没有什么神奇的，是吧？它就是通过什么呢？石头，它和人体远红外光波的共振效应，是吧？砭石可以刮痧，啊，可以温灸，啊，可以按摩，可以点穴，是不是？哎，这就是砭石的作用。针砭石制，是吧？中国的针灸从哪儿来的？不是说研究出针灸就有银针了，不是，是从石头这儿来的。啊，先从石头这儿开始啊，石针，先有石针，哎，后有了什么呢？金针、银针，是不是啊？现在的这个，什么呢？惰性金属的针，对吧？哎，钢针啊，都有针，哎，所以说你看那个神医李时珍，啊，他那是时间的时，是不是啊？啊，其实也就告诉你啊，何为时针？为什么要起这个？不是你家钟表那个时针分针的意思，啊，就是针灸从砭石开始，哎，石头为针，是针灸的开始，是吧？所以呢，病邪入了肌肤，到了肌肉筋骨之间了，你就得用什么呢？用针灸的方法。说咱们没有针灸的，谁说的？以石代针呢？我用的不是砭石，是不是？那太常见了。我用的是什么呢？哎，无针之石，无针胜有针，是吧？无针胜有针，是吧？手一伸，唰，你那刀就跑我手里来了，这多厉害，是不是啊？相传呢，秦皇墓里边就是，啊，包括秦王的王宫就是，啊，你什么将军呢、啊、战士，你搁这穿堂一过，你身上的这个什么？刀枪武器啪啪都吸到那个墙上了，磁铁呀、啊，哎，所以我们的磁疗小分队磁石，哎，比针砭那叫领先的多得多了，是不是？哎，所以磁疗，此处无针胜有针啊，所以什么瘀，什么结节，什么肿痛，是不是？哎，什么积液，我都让你磁疗，啊，想加强磁疗的效果。哎，外边来热盐温灸，啊，说炒盐太麻烦了，有没有一插电就热的？有，伏羲八卦台，是不是啊？伏羲八卦台，电气石负离子嘛、啊。长期卧床的，啊，怎么用温灸法还不用上火？那就是水火疗法呗，生命火炕， 黄土加上温水恒温理疗，这是啥啊？这是病邪入了肌肉筋骨时的方法，这是病邪第二重，是不是啊？我说的都是外邪啊，我没讲内邪呢啊。又过了一个多月是吧，书上说十天，实际上又过了一个多月，病邪到哪儿了啊？不在肌肉筋骨之间，病邪往里走，进了脏腑了，哈哈，进了脏腑了啊，进了脏腑了。扁鹊说这时候怎么治啊？你前面的什么熬药汤洗呀、啊、你是拿扁石刮痧呀、啊、是针灸啊，这都不中用了。为什么呢？筋络入了病邪入了脏腑了，是吧？脏腑藏在于内呀，这时候得怎么办啊？这时候得喝汤药了，是不是啊？喝点汤药就能调了。哎，这时候我们就到了五脏调养的阶段。大家伙听着啊，不花钱也能养生防病，关键是你得学好知识。病在肌肤，你不用花钱，把病在肌肤臭里不用花钱，是吧？啊，病在筋骨肌肉你也不用花钱，这温灸就行了，是不是？哎，说我病入脏腑了，是吧？病入脏腑了，什么脂肪肝啊，是不是啊？什么胃黏膜脱垂了，是吧？啊，什么肺有脓肿，肝有囊肿，肾有积液，你就到脏腑的病了，你还说你给我扎针拔罐子不好治一半子，就来不及了。哎，你一定得内服啊，古代叫内服汤药，是吧？啊，三副啊，三副药一变化，三副药吃三到五天一变化，是吧？吃个十五副药一个节气啊，观察一个变化。现代人不行啊，现代人的病比古代人的病重，是吧？啊，为什么呢？因为邪气比较多，是吧？那古代人喘气儿都是新鲜空气，你现在呢出门还得看天气预报，是雾霾天儿不，我得戴个防雾霾口罩，你去，特别是一到冬秋季节一取暖，雾霾天更严重啊。古代人喝水直接河沟里蒯一瓢泉水，是不是啊？哎，泉水煮开了直接泡茶，你看这喝山泉水。哎，古代人河边一瓢舀的那个河水直接炖鱼，原汤化原食，你说现在你行吗？现在不行，是吧？喝泉水，那空气中 PM2.5 溶解于水，你喝泉水拉不拉肚不好说，是吧？你说现在你行吗？现在不行，是吧？喝泉水，那空气中 PM2.5 溶解于水，你喝泉水拉不拉肚不好说，是吧？啊，原来说那海边捞的海鲜搁海水煮，那是原汁原味最美，现在你敢喝吗？那海边养海参养的全是什么青霉素头孢曲素钠，你这海参从小就是吃抗生素长大的，海参打小都打针了，你吃海参，你是吃海参的你还是吃这抗生素呢，是不是啊？前一段新闻报那个说什么，说那个抗生素那小鸡儿是速成的，肉食鸡速成的，从蛋壳里孵出来到餐桌53天，是不是啊？哎，那速成的叫童子鸡，是吧？那现在呢咱别说吃小鸡儿得了，你花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吃的海参都是搁药水泡的，是吧？养海参的药水，那海水，那什么对虾呀河鳖呀，那海里边那个海龟呀都给药死，这就叫环境污染，是不是？这就叫饮鸩止渴，是吧？说了疾病的第三重了，是吧？进入脏腑你必须调五脏，是吧？这是扁鹊都能治的啊。见了一回要给治，人说你没病你给我治什么，嫌你能的呀。第二次又给治，没理会，是吧？第三回还给治，说我没病啊。第四回扁鹊见着大王摸头就跑，是吧？大王派人把扁鹊抓，你跑什么，是吧？扁鹊也不会说话，我看你要死了啊，我就治不了你病，我不跑。你看什么时候治不了了啊？病入膏肓啊，这个外邪入了骨髓了，治不了了啊，治不了。 也就是我们说的叫半条命的阶段。这故事大家讲完了啊。哎，人的外感的病就这四重。第一重，肌肤腠理，是吧？熬点水洗洗，有相应的方子，是吧？第二重疾病，病在肌肉筋骨之间，你是扎着针呢，你是拔拔罐子，你是温灸啊，理疗可以调啊。三重病，病在脏腑，你就得喝汤药去，是吧？你别琢磨挂滴流。第四重病，病在骨髓，哎，所以养生不是吃药来救命，养生是吃食儿，是吧？吃食疗，补足元气，延缓你的衰老，延缓你的衰竭，来延长你的寿命啊！这大家搞清楚。所以半条命有半条命的调理方法。那话又说回来了，这和风湿有什么关系？有啊。所以好多疾病始于风湿，风邪游走不定。哎，这时候需要拿本记了啊！哎呀，我一开门啊，一坐窗户边上，一坐公交车就往我身体里钻风啊。病在哪儿？病在肌肤腠理。吃什么？哎，病在肌肤腠理，你就吃虫草丝起关门的，你就吃天山雪莲管驱风散寒的，这叫风邪啊，往骨头缝里钻风，在身体里边窜着跑的，这都是啊病在肌肤腠理，这是风邪啊。寒邪，听着啊，你说我脚不压子凉，你就说我寒邪了，是吧？你说我比别人啊怕冷，这也是寒邪，对不对？哎，阳虚嘛。寒主疼痛，哎呀，疼得我这腿呀、下不了地，是不是啊？哎呀，啊，疼得我呀这腰啊弯不了。你看，疼痛的时候，寒邪比风邪厉害，是不是啊？你风邪是雷声大雨点小，顶多窜着疼，顶多窜着跑，它不疼能受得了。而这寒主疼痛，那寒邪入了脏腑，那就肾结石，疼得直冒汗，疼得直蹦高啊。寒邪入了脏腑，到了脾胃，那胃痉挛，那疼得直抽筋，疼得直吐，是吧？这是寒邪入了肌肉筋骨之间，还入脏腑，这是寒邪。湿邪呢，寒主痛啊，湿呢，湿主粘滞，关节腔积液啦，类风湿手指头变弯了，肩周炎胳膊抬不起来了，是不是啊？包括有那中风的胳膊腿跨框的滑圈的，哎，这都是湿。这个湿邪不单有外感的啊，还有内生的啊，内生的痰湿嘛，就是内生的湿啊。所以这湿邪呢，哎，我们就得用磁疗，是吧？针灸、温灸、艾灸，是不是啊？哎，用这些什么呢？砭石啊，针砭的方法。哎，加上内部五脏调理的方法，啊，我是骨碎补养骨头，还是五子粉养筋，是不是？哎，你就各为所用，哎。所以今天给大家讲个古代的传说的故事，啊，不是为了显示我们多有学问，啊，就是告诉大家古为今用。虽然很古老的故事，但是却透露出了很多的信息。哎，彰显了中医辨证施治疾病调理的章法啊，说人到什么时候你别乱了章法。哎，彰显了中医辨证施治疾病调理的章法啊，说人到什么时候你别乱了章法。哎，有章法在，有调理在，哎，这问题就容易解决。 以下是广告时间。 金秋送爽欢庆月，博医养生收获时。在这秀菊临风、丹桂飘香的日子里，北京博医堂特在本月20、21、22三天时间开展迎中秋送健康的回馈活动。 祝愿博弈有缘人生活时时好，喜气加倍绕。诚实守信，人心人数，铸就百年博弈堂。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风湿骨关节疾病，这个风湿病还差一个尾巴，是吧？这风湿怎么得的大家都明白了，它怎么好的呢，是吧？哎，冬病夏治的时候为大家讲过，不是赶在疾病加重的时候复发的时候，好家伙，你迎上去，你大量的用药啊，你偏拼了命，偏要跟疾病来个狭路相逢勇者胜，哈哈，非也。其实啊，用药如用兵啊，用药如用兵啊，兵贵神速，是吧？那么药呢，用药用保健品不在乎快，而在乎一个巧字，是不是？因为疾病不是一下子得的，你偏要它一下子好，那是掩耳盗铃的事儿。况乎呢，中医还有这样的传统的名言，是吧？急则治其标，是吧？缓则除其本，是吧？所以在慢性疾病调理和康复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遵循自然变化的规律，是吧？养生防病，哎，就是人得病的一个逆过程。所以呀，我们告诉大家伙，啥是治病？吃药打针手术开刀，那个都不是治病，那个是救命。救命如救灾，救命如救火。所以呀，养生是什么？养生是防火，养生呢是减灾，是不是？哎，所以要慢慢调理啊，要改错，建立正确的生活行为方式，是吧？没病你用养生的方法比别人活得都长久，都活得潇洒。所以健康的生活方式，把你原来犯下的错，把你错误的生活方式所造出来的疾病给你养回去，不但要养回去，还要锦上添花，养的比你得病前哎，更健康，是吧？更强壮，更长寿，这才是养生的真谛啊！绝对不是说养生就是吃大力丸啊，养生呢就是吃保健品，养生呢就是搁钱堆出来的，是吧？啊，那都不对，是吧？花钱买不着健康啊，你得花心思，你得花时间，是吧？你得花精力，哎，你才能对自己的健康真正的负起责任。这样一来呢，你得到的健康，才是实打实的、踏踏实实的健康，把握在自己的手里。风湿病怎么好的？啊，不是十冬腊月加重的时候好的，是春天夏天缓解的时候，是吧？是疾病的病势没有那么强的时候，哎，我们冬病夏治，痛打落水狗，啊，天热的时候，我们冬病夏治，把风寒病给它治好，哎，是这么回事啊。风湿病怎么好的？风邪它得变成什么呢？哎，黄汗啊，穿个白衬衫，好家伙，白衬衫上面全是核冷， 白背心上面全是黄色的汗渍子啊，他来找说法啊，说我吃那保健品是不是有毒啊，哎，怎么吃的我汗都变黄了，是吧，啊，不假啊，不是保健品里有毒，是你身体里边有毒，是吧，你吃个维生素还尿黄尿呢，是不是啊，啊，何况你身体里边有风湿啊。所以风邪怎么出来的啊，好，今年夏天吃天山雪莲，秋天都冷了，风怎么不往身体里钻呢，啊，看看你家那洗的都发黄的，不光洗的黄，是被汗给拿黄了的那个背心儿，哦，你知道了，风湿跑哪儿去了啊，跑这背心上去了啊，黄汗为风，是吧，风邪怎么排出去的，变成黄汗啊，光风排出去不行啊，是吧，疼痛呢，好多人说今年夏天吃天山雪莲啊，红花生姜泡脚，是吧，啊，人家那个大夏天的啊，都吹那个什么空调吹风扇，我可没敢吹啊，但是呢，哎，我还能从额头和后背冒出了那个冰凉冰凉的汗，我说除完凉汗了你关节还疼不疼了，说不疼了，是不是啊，原来吃止疼片不管，现在凉汗一除，今年秋天一凉，老寒腿没疼没冷，那什么道理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寒邪排出体内的方向就是凉汗，老百姓的话叫冷汗，是不是啊，哎，这是排寒那个过程。除了冷汗之外，你大家注意，你像那风寒咳嗽，咳那个白色的泡沫样痰，白沫子痰，对吧，那也是脾胃的虚寒，是吧，还有人吐凉水，呕吐吐那凉水，是不是啊，改小便尿那个青白色的小便，是吧，尿不黄，跟白凉白开水似的，白水一样，那都是体内的寒，是不是啊，所以寒是凉汗，关键我要说这个尿不黄，跟白凉白开水似的，白水一样，那都是体内的寒，是不是啊，所以寒是凉汗，关键我要说这个湿啊，关键我要说这个湿，是吧，肩周炎胳膊抬不起来，湿吧，找个老中医给你拔罐子，好家伙，拔的那罐子翘子，哎，拔完罐子胳膊不疼了啊，那紫罐子眼儿，那是啥，那是风寒，是不是，关键是拔完罐子胳膊怎么能抬起来了，怎么抬起来的，你看那罐子口里边好多大水泡，哎，有人不懂啊，找人拔罐子去，你看你怎么给我拔的，是吧，你是不是搁火给我烧着了，把我皮肤烧起泡了，是吧，就这样的病人你让他有多远，咱不能用那个字儿啊，你有多远走多远，是不是 啊你外行人好坏不分好赖不知的人，你给他治什么病，是吧，拔罐子给你烫着拿火烧，能烧出那样的燎泡吗，那是水泡，刺完了破了放出来的都是清水，那就是湿，是吧，你这么说他还不信，哎，你什么时候呢，到那个外科拿了大穿刺针给你穿进去，抽出了那个黄水，那个膝关节炎的滑膜炎的那个是湿，是吧，哎，到医院给你穿刺，给你抽出了那个黄色液体，哎呀，这个相信了，哎，我这关节里积液了，给你抽完了吧，将来关节僵硬，是吧，关节僵硬僵直，为啥呢，你把关节给伤了，是吧，你抽出那个滑液里边有没有湿，有，但是更多的是关节的润滑液和营养液，所以拔罐子拔出来这个湿它是有选择的，把湿邪去掉，把营养没拔出来， 说这个大家你一定要知道啊，就像我们讲的什么打针啊、穿刺啊、开刀啊，这些都是破坏性的治疗方法，是不是？反之呢，啊，你像我们刮痧，那刮痧它是去火的，把微循环里边的淤血变成了紫癜样，哎，来达到去火化瘀的目的，是吧？你赶上拔罐呢，把体内的风、寒、湿通过火罐的方式把它化出来，但有个前提啊，是吧？拔火罐是把体内的风湿给你拔出来，你拔完火罐你就去洗澡，我管你洗热水澡洗冷水澡，你那寒湿顺着那罐子眼儿它又钻进去了，你说你是不是引狼入室啊？是不是？反过来呢，刮痧刚把那个淤血变成紫癜给你刮出来，你又去喝酒大鱼大肉的吃，又产生新的虚火和痰湿，你又去吃辣椒，你说你是不是没病找病啊？所以呀，什么扎针拔罐子不好去一半子，这是民间的俗语，但是我告诉大家，扎针拔罐这些方法好不好？非常好，是吧？可谓祖国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东西。但是你搁那会用的人的手里，好方法啊，你搁那不懂的人，是不是啊？或者略知一二的人，大冬天给人拔罐子，是不是啊？大冬天的啊，给人汗蒸，让人大量出汗，你这样的人他不是治病，是谋财害命，打着治病的养生的旗号去伤害身体，去损害人的元气，你说说这不是谋财害命干什么？更有甚者，说喝酒，喝保健酒，早上空肚子喝，晚上睡觉前喝，是吧？这都是没文化的说法，是吧？所以呀，我们说叫一叶知秋，是不是啊？啊，树叶落了一片，黄了，我们就知道秋天到了。哎，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所以一个小小的细节，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真专家，是吧？还是真砖头，是吧？所以呀，我们要看细节才能知真伪，是吧？啊，还有的更有趣，养生早上起来喝咸盐水，你不怕给人喝出高血压来呀？是不是啊？哎，哎，说高血压，是吧？你不用吃降压药了，你拿点面起子泡脚，它就治高血压了。你家碱水泡脚能把动脉硬化给化掉？那干脆得了，医院都别卖降压药了。改卖苏打粉泡脚得了。所以啊，科学知识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点点滴滴的积累，更不是投机取巧，是吧？像那个小说里写的，是吧？哪位主人公啊，一不小心掉了山洞，遇到世外高人，一宿就学成了绝世武功，那糊弄三岁的小孩行，是吧？所以养生不是你哪个祖宗给你个方子你就成神医了，不是，是吧？一定是先学医学基础知识，再学养生理论实践，而后辩证分析，科学辩证调养。刚才呢给大家总结了风湿性关节，这风啊、寒呢、湿啊，它是怎么走的啊？那病好了还会不会犯呢？它还会不会回来呀？这个我说了不算，是吧？这个又要说到我们三天前说到的风湿病是怎么得的，这大家一定要清楚啊！ 你可甭像那个小品里边说的是吧，啊，犯了错我们就改，是吧，改完了我们再犯，犯完了再改，改完了再犯，那叫啥，那叫千锤百炼。而啊，我们不希望大家那么做，但是生活当中确实有好多人在那么做。哎呀，得了病治好。而啊，我们不希望大家那么做，但是生活当中确实有好多人在那么做。哎呀，得了病治好了养好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他就不长记性啊，是不是啊？结果把病又请回来了。哎呀，得了病一痛苦，我又得抓紧保养，又得调治，把病刚撵走，这回长记性了，是吧，好长时间没犯病，过一段时间又犯错误了，病又回来了。所以啊，怎么样才能让病离我们越来越远，就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给风寒湿以可乘之机。啊，怎么办？哦，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养足你的正气。此外呢，避免外界的风啊、寒啊、湿啊对身体的袭扰。这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风湿病呢，我们就小结这么多了啊。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说这个骨关节疾病。骨关节疾病。一说骨关节疾病，好多人马上就有答案了。骨关节疾病就吃杜仲骨碎补，对不对？对了一半。骨关节都是骨头吗？非也。如果只有骨头，那个就不叫关节了。两根骨头头对头，外边包着韧带肌腱黏膜滑膜组织，这个才叫一个完整的关节。用解剖学的话来讲，完整的关节你得有关节头，你还得有关节囊，关节囊包着两个关节头，里边形成的空腔叫关节腔，另外在这个腔里边还得有润滑液叫关节液，是吧？所以说关节是很复杂的，是吧？人有206块骨头，这些骨头的连接都叫关节，都叫关节。所以大家你注意这两个字，关节这两个字了不得，了不得。关，开关的关，是不是？节，节气的节，也是转折的意思，是不是？所以关节前面这个字体现出了关节能动，能开能关叫动，能屈能伸嘛，是吧？而这个节说明这个关节还要稳固，你不能一走道打软腿啊，是不是？一弯腰就腰椎间盘突出就错位啊。所以说你的关节是开关不灵了，这叫屈伸不利，还是你这个关节松了，是不是？还是强直了强硬了，是你这个节能不能包得住，这筋能不能束得紧。所以关节者筋骨者也，一定是筋和骨头共同调养，是吧？所以啊，补骨吃杜仲骨碎补，养筋吃五子粉。而这个呢，只是五体层面的濡养，是不是？那五脏呢，是吧？你那边得肾衰竭尿毒症了，骨质疏松摔个跟头骨折，你跑我这儿光吃杜仲骨碎补好得了吗？好不了。因为你肾精都没了，你请了一堆瓦匠，是不是？你没有水泥，光有钢筋，你说你给我做钢筋混凝土盖楼房，那盖不了。或者钢筋水泥都有了，瓦匠也有了，来了工人你就不给人开工资，你拖欠农民工工资，你让你干活你早跑了， 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肾主骨，肝主筋的道理，是吧？哎，轻的只伤五体，肝肾足的人，你只吃五子粉和骨碎补足够。反过来，肝肾已经大亏，是不是啊？肝血不足，老抽筋的，低压低到60-70的，你还跟我说我吃五子粉咋不管呢？你肝都快活不下去了，你还问我五子粉怎么不管抽筋儿？所以人生百病根五脏，元气为根，五脏为本，而我们的四肢百节五体呢是标，是不是？所以有人问我说，吃杜仲骨碎补，吃五子粉治不治根啊？不治根。那保健品，你的根在元气，在五脏那儿。所以五子粉和骨碎补为什么能促进骨折愈合，为什么对骨质疏松、骨质增生，是吧，股骨头坏死、骨不连的人有保健作用。虽然这是杜仲骨碎补保健范围，但是我还要说，这是治标，而本在元气，本在五脏的道理，在养生学的角度，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先补五脏，后养五体的先后顺序。 以下是广告时间。 九月中秋感恩回馈，北京博一堂九月会员放送马上开始。北京博一堂竭诚给您提供丰富的会员资源，为您的健康贴切护航。与博一相约，与健康同行，愿我们一直相伴永远。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综合养生疗法，简称呢叫四维养生啊。怎么个四维一体呢？哎，心疗、体疗、食疗、药疗，是吧？心疗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天天都在说，是吧？学习养生之道，是吧？知道得病造病的原因，是吧？这些都是心疗，是吧？通过听节目知对错，知真假，是吧？知道什么呢？养生就要改错，知道啊，生老病亡是个自然过程，是吧？坦然面对。体疗呢？体疗就是一些正确的运动疗法，是吧？从三大基石，是吧？到摆腿复位操，是吧？再到点程，是吧？坦然面对。体疗呢？体疗就是一些正确的运动疗法，是吧？从三大基石，是吧？到摆腿复位操，是吧？再到点穴按摩，再到温灸、磁疗，是吧？再到什么呢？哎，热疗。这是体疗啊，由外而内啊，或者呢，采取中医导引之术，进行经络的梳理、脏腑的导引。食疗呢？哎，食疗可谓占据了半壁江山啊。我们以保健食品为主，辅以呢，哎，我们传统的一些经典的食疗之方，是不是啊？开胃汤、止血方、利尿方、排石散，是不是啊？哎，好多的食补之方啊。下来说的就是药疗啊。说养生为什么还要讲药疗？我们不给大家开药，对不对啊？开药呢是医院大夫的事儿，哎，我们要讲中医中药的辩证 是吧？老百姓经常有这样的俗话，是吧？说你吃错药了，什么意思？药是来治病的，吃错了药是治不好病的，所以药只有吃对了才能治病。那么中国古代的这个药字和现代是吧音乐的乐字，在古代的时候，在传统的中国文化繁体字的时候，它是音同义同的一个字。什么意思啊？哎，就是告诉大家，中药和音乐是一个道理，是吧？唱歌你不能跑调，你唱歌跑调那叫鬼哭狼嚎，没法听了，是吧？你只有什么呢？哎，合上那个音乐的那个节拍和韵律，然后你唱的有滋有味。吃药也是这样的，你要合了那个病情才能把那个病治好。你吃错了药，你不合乎那个病情病机病理，你那个药就是毒药，不但治不好病，甚至还会要了病人的命。但是用药是医生的事儿，所以在药疗这儿，我们只浅显的讲一些常规用药的机理，是吧？为什么要讲这些机理？哎，就是让庸医无处可藏，对不对？哎，不然你看老百姓花了钱吃了药没好病，本来就是什么大不了的病，是吧？结果呢却当成疑难病老治不好，真的是得了疑难病吗？其实是碰了庸医了。一个慢性咽喉炎，中医辨证胆火上扰，肝气不舒，是吧？喝个陈皮干姜红枣汤，几毛钱的食疗方到药铺一买，喝完通了，好家伙，几十块钱一盒消炎药抗生素都吃得肾炎了，都吃得肾结石了，还是没把咽喉炎治好，吃错药了。你那是杀菌的药，这个病不是细菌导致的，它是淤血导致的，吃也得吃活血化瘀的药，也应该吃行气化滞的药，是不是啊？气滞血瘀吗？你只有把这淤结的气血化开了，滞才能消掉啊。所以是胃黏膜发炎，免疫力弱了，长了细菌，还是细菌把胃黏膜免疫力给搞弱了，得了浅表性胃炎，结果又是大量的抗生素，一个很普通的黏膜充血水肿的浅表性胃炎，活死拉的半年一年的抗生素盯劲儿吃啊，吃成了萎缩性胃炎，吃成了胃黏膜常化生。所以呀，有正义的那个医生振臂高呼啊，怎么说？说现在癌症发病率高，跟乱用化学类药物密切相关。咱别说你乱用抗生素的事儿，啊，咸菜吃多了都伤胃，对不对？胃口重，家里盐搁多了都伤胃，你那化学药片治个浅表性胃炎，抗生素一吃让人吃半年，回后浅表的吃成萎缩的，你说细菌导致的，你冤不冤的？就像我前几年给大家讲那个类风湿，一个大夫给病人大量用激素治类风湿，结果忘了激素的毒副作用，他不吃啊，病人天天吃啊，所以他没给记着，一吃吃了大半年， 是不是啊？结果呢是不疼了，没告人停，是不是？后来呢又吃了一整年，结果闹成股骨头坏死了。所以呀、啊、无知愚昧是吧，人类不是死于慢性疾病啊，人类是因为无知而得病，犯错吗？因为无知而乱医乱治，小病治大，大病治死，无知而得病，犯错吗？因为无知而乱医乱治，小病治大，大病治死，久病致残，叫医源性损害，是吧？一方面是医生没给治好，另一方面是民众的医学水平、医学基础知识的匮乏，是吧？所以药疗，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啊，不是指导你用药，是预防你错误的乱用药，是吧？低血压、贫血、失眠，医生给开的安定，血不养心，心不眠。我举个例子啊，你儿子晚上没吃饭，饿得闹心，饿得睡不着觉，你是给他煮个荷包蛋吃，下碗面条，你还是给你儿子买点安定片吃，给他吃睡着他？我相信呢，哪个傻妈也不会做后者那个缺德的事儿。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多少低血压心肌缺血的人在那儿胡了八都的吃安定片呢，是吧？安定片不行，吃冬眠灵，把那治精神病的药都拿来吃，吃的嘴唇麻，舌头硬，眼睛直勾勾的，都快吃成老年痴呆了。你失眠好了吗？只会把你吃傻了，对不对？所以药是来治病的，用对了药叫治病，用错了叫自杀，是不是？哎，所以四维一体的养生疗法就是让大家正确养生，避免错误乱服药。哎，这是咱们综合养生的宗旨，按部就班，是不是啊？四季养生，一年要比一年强，一年要比一年壮实，是吧？人到百岁，无疾而终，是吧？说人到一百岁，天年一百二十岁，怎么还能无疾而终？没病怎么还能没呀？人没病，不代表你能长生不老。多看看身边的事实，一百二十岁的人还是有的，叫天年。是《黄帝内经》里告诉大家，六十年一甲子，两个甲子的轮回就是一百二十岁。那无疾而终什么意思？是吧？没病怎么还能死啊？近天年，无疾而终，不是没病而死，是没有痛苦。因为五脏六腑同时到达了报废期，一起停止工作，所以人是在睡梦当中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是不是啊？就像中国老一辈人讲的，叫善始善终啊，不是被病痛苦的折磨，今儿开刀割掉一个胆，明天开刀手术掉一个胃，是不是啊？后天心脏上装个铁架子，大后天给肝上又拉一块，最后人那腔子里头嘎空了，全身插着管子，